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八页。讲义请翻到讲义十二的第十二页。或于长夜由见闻觉知表示圣解，各着世间诸表示故，于永除断一切表示，萨迦耶灭究竟涅槃，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佛举五种譬喻，从事圣意超过一切寻思镜像。上次正在依讲义十二第九项解说灭诸表示极乐欲，现在继续讲解讲义十二第十二页第十四行。解云：一，瑜伽论名菩提乐自有二种，一为智非灭，如前所引闻；二为灭非智，如后所引闻也。圆彻书解释说，依所引用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来说明三菩提乐有两种不同的乐：一为智非灭，如前所引闻。第一种乐是为智非灭，智就是觉，就是菩提的意思；灭是涅槃的意思，烦恼灭故，生死灭故，就称名为灭。为智非灭是说其中的第一种乐是菩提乐，如前引闻，如同前面所引，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于所知事，如实等觉名菩提乐的文。在圆彻书认为这一段论文只设菩提乐，而没有说涅槃乐，这个与我在前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如果将一切烦恼毕竟离系解说为因为证得菩提而断除一切烦恼，远离生死系缚，那么就可以会通只摄菩提乐了。二为灭非智，如后所引闻也。其中的第二种乐是为灭非智，只是涅槃乐，如后所引闻也，如同后面所引的无恼害乐、所摄、最后三菩提乐等等，乃至说明为乐，这一段论文所说的是涅槃乐。今依此经取灭非智，不同真谛，取灭取智。现在我们依解深密经的经文，就是于永除断一切表示萨迦耶灭究竟涅槃的这一段文，取灭非智，我们采取灭诸表示极乐欲 是涅槃乐，而不是菩提乐。不同真谛，举灭取智，与我们前面所讲的真谛三藏配五种乐以为五欲所说不同。解生密经的经文所举的是涅槃，但是真谛三藏在前面却取正觉的菩提乐来配合这个比喻。圆彻书认为这一段经文应该要配合涅槃乐才对。这个就解释了我们将课本的菩提乐改为涅槃乐的理由。言表示者，如上所说，见闻觉知四种表示。表示就是见闻觉知四种表示。我们在前面觉诸表示一科中已经解释过了。萨迦耶者，此事梵音，依萨婆多，萨名为有，迦也名身，彼五蕴身有实体故。萨迦也是印度梵音的直译。如果依一切有部的宗义，萨是实有的意思，迦也是五蕴身的意思，彼一切有部认为五蕴身有真实的自体，所以称名为萨迦也。一经部中，萨名虚位，迦也名身，彼中五蕴是虚位故。如果依经部中的宗义，在普光法师的俱舍论记第十九卷有述说萨迦也的经部宗义，萨名虚位，在俱舍论记中说萨是坏的意思，也就是无常的意思。由此可知，虚位就是坏，就是无常的意思。迦也名身，身是五蕴和合聚在一起的意思。彼中五蕴是虚位故，在经部中认为五蕴的和合身是无常的，是会坏的，所以是虚位不实的，因此称名为萨迦也。经一大圣无性摄论同经部说，故第十云，迦也名身，虚位名萨，其身虚位名萨迦也。现在一大圣的经论中对于萨迦也有不同的解说。无性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对萨迦也做了如同经部中一样的解说。在其中的第十卷中说，迦也就是五蕴和合身，萨是虚位的、败坏的、无常的意思。五蕴和合身是无常，是败坏，是虚位的，所以称名为萨迦也。世亲世云，即说三界名萨迦也。 世亲菩萨在他的摄大圣论释中说，三界众生都有我所见，因此三界就称名为萨迦耶。五蕴释论云，萨为败坏意，迦也为和合积聚意。世亲菩萨造了一部大圣五蕴论，安慧菩萨造大圣广五蕴论来解释大圣五蕴论。大圣广五蕴论呢，又称名为五蕴释论。在论文中解释说，萨是败坏，是无常的意思，迦也是五蕴和合积聚的意思。众生在五蕴和合积聚的自体上执着是常是一的想法，于是以萨来破除众生的常想，以迦也来破除众生的依想，所以萨迦也就是无常积极的意思，而在其中是没有我与我所的。若广分别如杂心第四，俱舍十九，顺正理四十七，陀沙第八，即四十九，诚实十六，增一阿含十五，余伽第八，显扬十五，良论十五，涅盘经二十五。就如同上面所说的经论中，对于萨迦也也有广泛的解释。有一些经论将萨迦也直接翻译作有身，或者是翻译作身。如果你查萨迦也，你就在这些经论上查不到资料，必须要查身或者是有身才查得到资料。有就是有无的有，身就是身体的身。良论是真谛三藏的摄论世亲释的译本。言涅盘者，若具梵音，因言颇利逆复难，此云缘集，今顺就说，勿言涅盘。现在解释涅盘这一个名相，在旧的翻译是根据梵音 Nirvana 翻作涅盘，汉语翻译作灭，就是灭生死因果的意思，或者是翻作灭度，就是灭生死因果，度生死互流的意思。还有即灭，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不同翻译的名字。在新的翻译是依据梵音 Parinirvana， 所以翻作颇利逆浮难。 汉语翻作原籍，破例是原，逆夫难是极，就是圆满字体极灭的意思，或者说德无不备称为圆，障无不尽名为极。于此涅槃有其二义：一，永断一切见等了事故；二，萨迦耶灭究竟涅槃，此即是其无余涅槃，究竟永灭五蕴生故，名为究竟涅槃。在这一段经文中所说的涅槃有两种意思：一，永断一切见等了事故；第一种意思是永远断除一切见闻觉知的表示的涅槃，这个是属于有余一涅槃。二，萨迦耶灭究竟涅槃，第二种意思是无蕴生灭的究竟涅槃，此即是其无余涅槃。有余一涅槃灭了一切烦恼，但是最后一生的五蕴果报身还存在，现在说是五蕴身灭的究竟涅槃，就是指无余一涅槃了。究竟永灭五蕴身故，名为究竟涅槃。在最后一生的五蕴果报身死亡以后，不会再升起五蕴果报身，所以说是究竟永灭五蕴身，因此就称名为究竟涅槃。问：此涅槃依何甚说？提问说，这无余涅槃是依声闻圣、独觉圣、菩萨圣的哪一圣所说的呢？解云：依弥勒宗三圣皆有无余涅槃，后当分别。解释说，依唯识宗义，三圣都有无余一涅槃，到后面我们会解说。解结经云：觉四事处灭离身见，是波涅槃者亦加谬也。在解结经中的这一段文是翻译作觉四事处灭离身见，是波涅槃。觉四事处就是永断一切见闻觉知的表示的意思，灭离身见是灭除了身见的意思。这两者所说的都是指有余一涅槃，而不是无余一涅槃，所以说亦加谬也。解结经只说有余一涅槃，而解深密经的经文是说有余一与无余一涅槃，这两者所说不同。那么在原册书认为是解结经翻译错了。深密经云：内生即灭，离见闻觉知乐。解云：深密亦同此经。在深密解脱经的这一段经文是翻译作内生即灭，离见闻觉知乐。 内生即灭乐，是指无余一涅槃乐。离见闻觉之乐，是指有余一的涅槃乐。所以圆彻书解释说，生密解脱经所说二种涅槃乐，是与解生密经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好，就由此证明解生密经的翻译是正确的。配无乐中何乐？灭诸表示极乐欲，配无恼害乐所设五种乐中的哪一种乐呢？此中亦说，于生死长夜有表示圣解，乐着世间诸表示故，不能了知永极之乐。如是有寻思者，但行表示境界，不能寻思圣意地相，绝表示境。灭诸表示极乐欲的意思是说，众生在生死长夜中，由于对于见闻觉知表示已经得到了圣解，心中爱要染着世间言说种种的表示境界，所以就不能了知，永远断除一切见闻觉知表示之乐，以及永断五蕴身究竟涅槃之乐。由此可知，一世间寻思彼度信解的有漏智慧的有情，就只能行于见闻觉知的表示境界，而不能以寻思力正知远离见闻觉知表示的圣意地相。所以配五乐中的涅槃乐。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法勇当知，譬如有人于其长夜犹有种种我所摄受争论圣解，乐着世间诸争论故，于北居泸州我所不摄受，离争论不能寻思，不能彼度，不能信解。根五举欲从事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心五，离诸争论觉乐欲。课本上的涅槃乐就请改为菩提乐。法勇当知，佛要法勇菩萨注意的听，譬如有人于其长夜犹有种种我所摄受争论圣解，乐着世间诸争论故。譬如说众生在生死长夜之中，由于有我与我所的执着，于是便有了种种的所摄受事。什么是所摄受事呢？就例如说父母、妻子、 奴仆、朋友、田宅、库藏等事。由于有了这些摄受事，就会升起了种种的烦恼与争论。又经过了长久的熏习，心中已经达到了圣洁，对于世间各种争论，在道德上的，在学术上的，在政治上的，在宗教上的，在公众的，在私人的各种争论，都染着爱药。于北居庐州，窝所无摄受疑争论。四大部洲是东胜神州、南赡部洲、西牛霍州、北居庐州。在北居庐州的人是没有我所的现行，这个应该指第六世，因为他们不是圣人，所以在第七世的我执还是有的，因为他们没有我所的执着。在北居庐州，所有的资具都是由一棵如意树来供给。随顺这些人的所需求，自然就会得到。没有施舍、嫁娶、婚姻等事。所以北居庐州的人要行非犯恨时，男女就牵手到树下。如果树枝、树叶垂下来覆盖了，那么就可以行非犯恨。如果树枝树叶不下垂，那么就表示不同意，就不可以行非犯恨。北居庐州的寿量是1000岁，在其中不会终夭，所以由以上北居庐州人所得的果报，他们就没有所摄受事，因此也就没有各种的争论，不能徇私，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我们有我所，而有所摄受事，有争论的友情，是不能够徇私、比度、信解。在北居庐州的友情，无我所的现行，无摄受、无争论的境界。好，请看讲义12的第10项。此即四种乐中菩提乐也，故于伽云：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于所知事如实等觉，名菩提乐。离诸争论觉乐，就是无恼害乐四种乐中的第四种菩提乐。下面于伽论云这一段文，我们在前面灭诸表示极乐欲已经解说过了，我们这里就不再解释了。此即取智非灭，不同真谛，取灭非智。菩提乐又分为菩提乐的智与涅槃乐的灭两种。在此原彻书中，将离诸争论觉乐欲的经文 归属于菩提乐的智，而不是涅槃乐的灭。这与真谛三藏分配为涅槃乐的灭，而不取菩提乐的智，是不相同的。未有争论诸圣洁者，乐着世间自所摄受，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及库藏等摄受事故，不能了知北周有行无妻子等摄受争论。如是为寻思者，但行烦恼争等为争论境，不能寻思圣意地相无烦恼等离争论境。这一段文是解说离诸争论觉乐欲的意思。未有争论诸圣洁者，乐着世间自所摄受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及库藏等摄受事故。众生在生死中，由于有或我所的执着，便有我所摄受事。因为爱着世间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田宅等，以及库藏等各种的摄受事，而与他人升起了种种的争论。经过长久的熏习，以致达到了争论圣洁，甚至喜爱与他人争论，不能了知北周有情无妻子等摄受争论。这些有争论圣洁的有情，是不能够寻思，不能够比度，不能够信解北居卢州的有情，因为我所执不现行，而没有妻子、兄弟、朋友等所摄受事，也没有争论的境界。这个以上是譬喻，下面就是合法。如是为寻思者，但行烦恼争等为争论境，不能寻思圣意地相无烦恼等离争论境。就如同以上譬喻所说，以世间的智慧来寻思比度信解的有情，只能行于由烦恼升起争论的境界，而不能依世间智寻思比度信解无漏的圣意地相中，没有烦恼远离争论快乐的境界。解结经云，譬如有人由恒蓄财，乐行征伐，北域丹月，无我所，无积蓄，互相斗争乐，不能比度。解结经对这一段文的翻译是说，譬如有人恒常喜欢积蓄财富，又爱要侵略征讨斗争去夺取他人的财富，他就不能够比度北域丹月州的友情，因为没有我所执着的现行，所以没有积蓄财富，互相之间也没有斗争的快乐。 快乐。生密经云，如人长夜取我我相，故能知北域丹月，无我我所乐。在生密解脱经的这一段文是说，如同有人在生死长夜中乐着的取我我所相，就不能够了知北域丹月的友情，无我我所的快乐的境界。经一堂本云，居如此云胜处，或云胜生。前两部经都翻译作北域丹月，北是指在四大洲中此洲在北方的意思，玉丹月是洲的名字。唐本的解生密经翻译作居如，居如就是胜处或是胜生的意思。北洲之人无我所，在四大洲中最为殊胜，所以称名为胜处。或说北洲之人常受乐，胜于其余的三洲，所以称名为胜处。在华严书钞说，北洲之人的寿命一定是千岁，不会终夭，衣食又是自然而生，所以就称名为圣生。那么离诸争论觉乐欲这一课就解说完毕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是法勇，诸寻思者于超一切寻思所行生意地相，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物二名超过寻思所行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长行广视，又分成六科，这个是第六科，更六举法同欲，说明我所说法与五种譬喻是相合的。如是法勇，佛告诉法勇菩萨，如同上面五种譬喻所说，诸寻思者于超一切寻思所行胜意地相，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世间的凡夫依世间的智慧来思议、称量、观察、周遍寻求圣意地相，对于超越一切寻思所行的圣意地相，是不能够寻思，不能够比度，与不能够信解的。由此可知，我们一定要依照佛所施设所安立的法来修行，才能够证得超越一切寻思所行的生意地相。同时呢，学习佛法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文思会就觉得满足了，一定要进入修会，要证得圣意地相，这个才完成了学佛的第一步啊！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就是我们的耻辱。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 乌二明超过寻思所形象，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己二以宋略说，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庚一略标宋义。尔时就是佛要宣说宋文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宋曰：佛为了要简略的重说圣义地超过寻思所形象的义理，而以宋文再说一遍。内证无相之所行，不可言说绝表示，习诸争论圣义地超过一切寻思相。己二的以宋略说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庚二举宋正事，宋文说明有五种道理能了知圣义地超过一切寻思相。内证无相之所行，是内自所证与无相所行这两种道理。不可言说绝表示，就是不可言说与绝诸表示这两种道理。习诸争论圣义地的习诸争论是第五种道理。圣义地就与下一句颂文超过一切寻思相相连接，意思就是有以上的五种道理就可以知道圣义地是超过一切寻思镜像的。乌二明超过寻思所形象，这一大科到此讲解完毕。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说。丁一明真地境，说明圣义地相，分成四颗，这个是第三颗。物三变超过诸法一义性相，辨别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不是没有差异的一相，也不是一相差异的异相，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即长行广释，又分成五颗，这是第一颗。庚一菩萨请问，就是善清净慧菩萨向佛请问，又分成了三颗，这是第一颗。心一赞佛善说，又分成二颗，这是第一颗。人一赞佛善说。尔时就是指善清净慧菩萨发问时，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赞叹请问者是善清净慧菩萨。圣位菩萨的智慧已经得到了善巧清净，就称名为善清净慧。向佛赞叹请问，世尊圣奇，是赞叹佛所成就自利的功德非常的稀有奇妙而不可思议，乃至世尊善说，是赞叹佛为众生说法的利他的功德。善说是赞叹 佛说法义理圆满，文句美妙，能使令听法者易于理解。在解结经中与生密经中，圣其与善说是说佛所说的正法甚深稀奇，而佛又能为众生善说佛法的意思。好，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一项。尔时者发问时，尔时就是善心净慧菩萨发问的时候。言善心净慧菩萨者，从慧立名，正智厚德，是善无漏，离诸染污，故名善心净慧。善心净慧菩萨是以智慧而假安立的名字，根本无分别正智以及厚德无分别智，都是属于无漏善法，远离了烦恼的不善法与有复无记法。菩萨正得此二种智，所以称名为善清净慧。生密一同，生密解脱经中也翻译作善清净慧菩萨。如果依正德二种无漏智而说，那么在初地以上的圣者都可以称名为善清净慧。解结经云净慧菩萨，真谛解云此菩萨位居九地，善答问，常转法轮，在净慧位，自有净慧，复能生他净慧，故名净慧。据说如彼。在解结经翻译作净慧菩萨。真谛三藏解释说，这位菩萨是第九善慧地的菩萨，无漏善慧就是清净智慧，所以善慧地又称名为净慧地，所以称名为净慧菩萨。第九地的菩萨已经得到了最胜无碍智，成就了法义慈辩四种无碍解，能够周遍十方世界，常转法轮，为一切的有情善巧问答解说妙法，所以说是善慧地。菩萨自己有了清净慧，又能够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得到清净智慧，所以菩萨名为善清净慧。据如真谛书所说，这以上是说明善清净慧菩萨得名的由来。为佛世尊自有二德，所谓自利利他，初赞自利，故言世尊甚奇；复赞利他，故言世尊善说。佛世尊成就了自利与利他的两种功德。菩萨先赞叹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自利功德，奇妙而不可思议，故说世尊甚奇。然后菩萨又说 世尊善说，是赞叹佛无尽期的为众生说法，广度一切有情的利他功德。若依于且胜其善说，通自利利他。如果依于且师地论所说，世尊胜其通自利利他的功德，说世尊善说也通于自利利他的功德。下面就以于且师地论来作证。故四十六云，有五甚稀奇法。一者，于诸有情非有因缘而生亲爱，这个是解说世尊胜奇。所以在瑜伽论第四十六卷中说，菩萨在修学无上菩提时，有五种胜稀奇法。第一种是菩萨对一切有情不需要有特殊的因缘，就能够将有情视为自己的亲属一般而爱护他，来利益他，乐于为利益有情而受种种的苦难。二者，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常处生死。在瑜伽师地论的论文上面还有忍无量苦四个字。第二种稀奇法是菩萨了知生死轮回的过失与涅槃即灭的功德。依照道理来说，菩萨应该远离生死苦，去入涅槃乐。但是菩萨为了饶益有情，使令有情能够得到清净法，所以誓愿常处于生死大苦之中，度化有情，忍受无量的苦难而不退缩。三者，余多烦恼难服有情，善能解了饶服方便。第三种稀奇法是菩萨能够调伏有情，即使是有众多烦恼现行而不容易调伏的有情，菩萨也能够善巧的找到调伏这种有情的方法，而为有情说法，帮助他学习圣道，断除烦恼。四者，于极难解真实义理，能顺悟入。第四种稀奇法是于极难解真实义理。真实义理就是圣义地上的真如理体。极难解是说难于正解，依世间的智慧从语言文字来了解真实义理并不是太困难，能够依根本智亲缘真如理体证悟了解真实义理是非常的困难，而菩萨能够随顺佛教导的语言文字的佛法来修行正得根本无分别智，悟入解了真实义理，是极困难而稀奇的。五者，具不可思议大威神力。第五种稀奇法是菩萨深入禅定得到神通自在，说法无碍，能够永久的行利益众生之事。利益众生在菩萨看来就如同利益自己一样，所以 不屈不挠，决定完成，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解云：彼说菩萨德，准是佛德，于理无为，寻即可知。提问说，这里是菩萨赞叹佛的功德，而《瑜伽师地论》说的五种习气法是菩萨的功德，那么要怎么会通呢？解释说，比《瑜伽师地论》所说菩萨五种习气的功德，是在因为这些功德圆满了，就成就果位的佛德，所以在依菩萨德来解说佛的功德，在道理上并不相违。只要我们寻思推比一下，就可以得知是何道理的。言善说者，如《瑜伽论》第七十云：由二因缘，佛世尊法名为善说。一，言辞文句皆清美故；二，亦可通达故；难解法由佛说故，亦可通达也。言善说者，这个是解释世尊善说，就如同《瑜伽论》第七十卷所说，由于二种因缘，佛所说法就称名为善说。一，言辞文句皆清美故。第一个因缘是佛说法所施设的文句都是清净美妙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众生在说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夹杂一些粗鄙的语言，而认为是豪放率性，而不知道这个是自己的烦恼已经现行了。二，亦可通达故。第二个因缘是佛所说法是容易通达的，通是可行的意思，达是了解的意思。原策书解释说，难于了解的法，由于佛的解说，佛所施设的文与义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众生就容易了解，而能够依法修行而成就。难解法就是指在世间修行禅定，出离欲之法，与出世间修行圣道，出离烦恼众苦之法，这两种都是难解法。又八十三云：言善说者，道理相应故，认识圣德故。又在《瑜伽师地论》第八十三卷解释善说是道理相应故，查论文是道理所设故。所说法中所摄受的道理必须与事实相应，外道他们也说种种的道理，但是呢与事实是不符合的，所以外道是非善说。认识圣德故，所说的法有堪能性，能够使令闻法者依法修行，就能够成就种种殊胜的功德。譬如说佛说布施法，施前亦要，在布施之前，心中对布施这件事情 觉得非常的快乐，失时心静，在布施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清净，施后无悔，布施了以后心中不会后悔，想把它拿回来。听法者依照佛所说的布施法来修行，就能够得到清净的布施功德。不像外道安利大家布施物品，然后把这些物品烧掉来供天，以求取布施的功德，这样是不能够得到布施的功德。又于且九十四云，有四种相，我所说叫名为善说，句式如彼。又在《瑜伽论》第九十四卷说，佛所说法具有四种相，所以称名为善说。四种相如论中所示，现在我们解说这四种相。一，能去极尽，能令证得有余一涅槃界故。第一相是能去极尽，佛所说法依法修行，就能够断灭烦恼的种子，使令烦恼不现行，证得现法有余一涅槃界，心去入极尽。二，能波涅槃，能令证得无余一涅槃界故。第二项是能波涅槃，佛所说法依法修行，就能够使令众生证得无余一涅槃界。三，能去菩提，能令证得声闻独觉无上正等三菩提故。第三项是能去菩提，能够使令众生依其种性证得相应的三圣菩提。四，善事分别，罪极就近，限量所显，无上大师所开示故。第四项是善事分别，罪极就近，是说佛已经永断二障，证得了无上菩提。限量所显，是说佛确实是示现出现在世间，证得无上菩提，并且依他所证的清净法界为众生宣说正法。无上大师所开示故，是说圣人之中佛的智慧最高，二障断尽最为清净，并且尽未来际度化众生最为慈悲，故说无上。佛所安立开示的教法也是最上无等之法，故称名为大师。具备了这以上的四项，就是善说。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为世尊言，圣意地相维系甚深，超过诸法一意性相，难可通达。心一赞佛善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略生善说。菩萨略说请佛解说之法。为世尊言，菩萨赞佛以后继续的请问佛说，圣意地相维系甚深，超过诸法一意性相，难可通达。这句经文我们可以调整为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意性相，维系甚深，难可通达。 圣意地相是无为法，诸法是有为法，无为是常法，有为是无常法，所以不可说是相同的一相。而无为法是有为法的真实相，所以不可以说是相异的异相，故说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异相。在后面的经文会详细的解说。又演培法师解释说，有漏慧不能了知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异性相，这个是维系。有漏慧不能思维是甚深的意思，有漏慧不能证得是难可通达的意思。真谛三藏也有三种解说，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二项。为佛世尊无上一经等作如是说，在经论中称佛名为世尊的有无上一经等等的经典。圣意地相乃至难可通达真谛解云，或曰三人非凡所知，故名为系；非二圣所知，故名甚深；非地前菩萨所能证见，故名难可通达。圣意地相乃至难可通达的这一段经文中的维系、甚深与难可通达，真谛三藏做了三种解释。第一种的解释是从三种有情分类来说明，圣意地相超过诸法异相，不是凡夫一生可以了知的，所以称名为维系；又不是声闻与独觉二圣能够了知的，所以名为甚深；又不是有漏的闻思修慧的未登地的菩萨能够证见的，所以称名为难可通达。或曰三义，真如与行不一，故为系；不异故甚深；过一义故难可通达。第二与第三种解释是从三种不同的义理来解说，其中第二种解释说真如无为与诸行有为不是完全相同的一项的义理，这个是维系。这二者又不是完全不同的意象的义理，这个是甚深。圣意地相超过诸行一意象的义理，这是难可通达。又非文慧境，故名为系；非思慧境，故说甚深；非凡夫二圣初学菩萨修慧境，故说难可通达。第三种解释是说圣意地相超过诸法异相，不是听闻经教的文慧的境界，所以说它是维系，也不是依文义思维道理的思慧的境界，所以说是甚深；又不是凡夫二圣以及初学的地前菩萨依禅定而修习止观的修慧境界，因此说是难可 通达，解云：真谛三世，一三为圣，故大般若567云：真如法界是出世般若，即厚德无分别智境，非三会境。所以者何？实相般若甚深微妙，文会粗浅，不能得见。是圣意故思不能量，出世法故修不能行。在原册书解释说，真谛的三种解释中，以第三种解释最为殊胜。为什么呢？因为与《大般若经》所说的相符合。在《大般若经》第567卷中，佛为最胜天王说，真如法界是出世般若，即厚德无分别智境。出世般若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它能夹带真如法界，如实正见真如法界。厚德无分别智，能够遍带真如法界，能够通达得知真如法界。所以说真如法界是这两种智慧的境界，非三会境。真如法界不是有漏位闻思修慧的境界。所以者何？是什么原因呢？实相般若甚深微妙，文会粗浅，不能得见。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佛学大辞典上说，般若有三种功德。一，实相般若，是出世智慧所实证的真实离体，也就是我们说的真如法界。二，观照般若，是观照实相的智慧，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三，方便般若，是能分别诸法自相与共相的智慧，也就是厚德无分别智。实相般若甚深微妙，是说真如法界的圣意地相维系甚深，难可通达的意思。文会粗浅，不能得见。文所成会是依止听闻语言文字的正法，能够无颠倒的了知而建立的。但是对于佛法的意趣还没有能够善巧的领悟，所以说文会粗浅，也因此不能够得见维系的真如法界圣意地相。是圣意故思不能量，思所成会不仅能够无颠倒了知语言文字的正法，又由于思则力故，也能够善巧领悟佛法的意趣。但是思慧只是世间比量的智慧，而圣意地相是甚深出世间圣智的境界，不是世间的思慧所能够推比度量的境界。出世法故修不能行， 这里说的是有漏位的修所成慧，它能够无颠倒了知语言文字的正法，也能够善巧领悟佛法的意趣，更能够在禅定中修习法观。但是圣意地相是无漏的出世法，不是有漏修慧所行的境界，所以说是难可通达。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刚才有一个地方我没做到记号，就是法师突然切到，就是说，所以这是我们的修持那边，可不可以提一下为什么是突然从前文这样跳过去？ 你说的是哪个地方？你是说，这个才是完成学佛的第一步？那个，就是学习佛法不能只停留在文思会就满足，一定要进入修会，证得圣意地相，才是完成学佛的第一步，是这个地方吗？ 前面我不记得。就是后面你突然提到一句说，好像就是说， 如果没有成为圣人，是我们的耻辱。 是， 对啊，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 不明白，那是你反省还不够，是不是？你觉得当一个凡夫很光荣吗？当烦恼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控制烦恼，而被烦恼所操控，我们觉得很 OK 吗？那菩萨在世间度化众生，是他不被烦恼所操控的。我们是被烦恼操控，我们来这个世间是不得不来，菩萨来这个世间是乘缘而来，所以我们不觉得羞耻。我们学一点佛法就觉得很满足了，停留在这个文思会的阶段，不觉得很羞耻吗？即使是这样子，当我们有世间比较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世间的事情，而不去听闻佛法，这样还不觉得羞耻吗？那如果这样都不觉得羞耻，那还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们各位，我自己也是一样。 还没问题。 你说是刚刚那个三种波罗哈，我好像第三个没有听清楚。通常我们都分为实相波罗、观照波罗跟文字波罗嘛。那刚刚师父讲这个真如法界，这个根本无分别智是观照波罗。那获得无分别智，它是好像听说师父讲 方便。 方便波罗， 方便波罗。 那跟我们一般讲的文字波罗， 一般讲文字波罗两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佛法是文字波罗。那么，怎么样为我们讲法，是一句后的无分别智为我们讲法，所以它是方便波罗，也是文字波罗，从这个意义来说。 那实相般若，就是真如法界。 实相般若就是讲的离体。 离体。 Okay, 那么观照般若讲的是智慧。智慧是能这一方面。实相般若是所这一方面。 就是体相用。 Okay, 就是能证的智慧证入离体。那么这个证入的证入离体是实相般若。能证入的智慧是观照般若。从这个出来以后，行方便般若来度化众生。 好，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上次讲到百八烦恼。同学回答得很好，就是把88种见惑，是哪88种见惑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我又去查了一下，就是苦集灭道，苦有十惑，集有七惑，灭有七惑，道有八惑，在欲界。那么为什么集是这七种惑，灭是这七种惑，道是这八种惑？其中的道理和解释，你们可以参考《佛学大辞典》去查《见惑品述》。看见的见，惑就是烦恼的那个惑，品性的品，树木的树。佛学大辞典1131页，它有解释为什么极灭道它是七跟八种。所以我上次回答说暂时到这里是可以了，但是呢还要更进一步，如果有机会查到的话，就了解他为什么只取这七种，另外三种为什么不取，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那天刚好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查到在见惑品述这边他要讲为什么集是七种，灭是七种，道是八种，可以查一下做参考。八字八人，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因为后面讲课会用到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在唐朝的这些法师，对他们来说，这些就是基本的佛学知识，所以他们用的时候，他们在写注解的时候就直接就写下来就用了。那我们如果不了解八字八人的时候，